就是笨蛋啊，就是脑容量都很低的人，所以一次不要让同学学太多东西，尽量减轻大家的负担，以能够消化吸收为重点。那不过话说回来，有的时候会听某某同学说，哎呀，另外那个某某同学真是天才啊，他一个月就可以学好多好多东西。那想说，那你来上这课就是委屈你了，就是你的容量非常大，可是我还是照这种中老年人的步调，就是我是照我这个37、8岁的人的脑容量在教的，所以我觉得说啊，不行，太多了。如果我的老师这样教，我一定记不住的，我就算了。就像我昨天在教书的时候，下课之后，我下课的时候，第一个感觉就是，我在刚刚在教朝上的加减的时候，因为有一点时间压力，所以我讲得很快，说哦，这个因为是怎么样，所以我们就要加什么减什么，这样就把它讲过去。我讲的话是人听得懂的话，但是我认为没有人会记得的，因为只是这样子念过一遍的这样的讲法，以我们这个年龄代大概没有能力消化吸收，你必须要为这件事再编一个故事啦，然后再怎么样，然后才能够消化吸收。我会有这种感觉，就是当我以我自己的智能假想我是一个学生的时候，我就会觉得刚刚那堂课我教的东西有多少学生大家听完就会忘记了啊，所以我会觉得努力要教很多，不如体谅大家都是这个年龄的人，就是要把一些最重要的事情要让我们能够记得得，这个比较要紧。因为尤其是柴胡汤吧，它的辩证是特别的重要，所以我们今天同学的目标就是这四大主证会抓就好了啊，其他的事情我们都不要太努力了，其他事情都当听调味料，依稀有一点印象，生病能够翻书，这样就好了。那这个汤68条说伤寒五六日中风，这个倒不是说什么伤寒了五六天之后就得中风，不是，这个行文它是一个很单纯的，就是说伤寒五六天或者是中风，就是说伤寒或中风都可以，反正过了几天了，就这样而已。那伤寒跟中风，同学有没有发现，这其实是在说太阳出感，对不对？就我们太阳的区块受到风邪或者寒邪侵袭的时候，我们才会分伤寒分中风分那么清楚，对不对？我们少阳病阳明病真的已经变成白虎汤症了，变柴胡汤症了，谁管你伤寒中风啊，对不对？所以讲到伤寒或中风的时候，其实这一条它有一个提纲，就是这一条在跟同学所讨论的是太阳病中的少阳病。这是什么意思？因为接下来还有一些条文他会写说，哦，柴胡汤的这些主症你抓到一个就好了，不用都有。这种话其实也是要以太阳病中的少阳病为前提才能这样讲。如果你单独是纯少阳病的话，你不能只抓一个主症，因为那样很不准。所以我们这条的第一个重点是它是在太阳病的前提之下，所以你看这一整条它没有告诉你脉是不是弦脉，对不对？因为这条基本上不关到脉，因为脉一旦变弦了，你就很容易认出是柴胡，就知道它是少阳这样子。但是柴胡症它有一个特征，是它常常是混杂在太阳病之中，混杂在阳明病之中，或者是混杂在太阴病之中，所以那个人的脉往往还是太阳脉，他的脉往往还是阳明脉，但是他里面出现了柴胡症。那这个时候要用柴胡汤来解，就是这是柴胡汤症的一个特征。所以关于这个特征我们一定要先知道，不然的话你如果光是那边傻傻的等一个完美的少阳病出现，那可能很难遇到，就它是混杂型的。那像历代医家对于这个小柴胡汤症啊，少阳病，他给了这个他四个特征。少阳病的四个特征呢，第一个特征叫做筋腑同病，就是说为什么要说筋腑同病啊？因为呢，我们晓得这个历代的注解家在分析太阳篇也好，分析阳明篇也好，他 他们都会觉得太阳篇、阳明篇，他们有一个排列的方法，就是说太阳经受邪的时候是什么桂枝汤啦、麻黄汤阵，但是这个邪气传经传经传到真的膀胱那边有很多不好的能量聚集在膀胱的时候，它可能会尿尿尿不出来，所以历代有一家认为五苓散阵是一个膀胱腑那边有邪气的病。当然这个说法已经被推翻了啊，就五苓散阵到底能不能算是膀胱腑的病，现在的讲法就觉得不能。现在伤寒学的归纳比较认为五苓散阵是一个全身性水循环的，不能专说一个膀胱腑。不过还有一个桃核承气汤阵跟底当汤阵，那是这个小腹膀胱周围的地方淤血。那中医的这个研究者他们就推测说，哎，为什么淤血淤在那个地方，一定是有很多邪气烧在这个膀胱腑才会把它附近的血液都烧干嘛，所以他们会认为这个五苓散阵或者是桃核承气汤底当汤阵是膀胱腑那个地方的病，就是肉体的这个膀胱这个尿包这个地方的病。所以就太阳病我们一般会习惯，虽然知道它不很正确，但在分类上面说它有经症有腑症。那同样的阳明病，当它的病邪所在阳明经上的时候是什么汤阵？白虎汤阵，对不对？可是它会不会入腑？当它入了大肠腑了，这个里面结出硬硬的大便了，那白虎汤也没有用了，要用承气汤把大便冲下来。所以阳明病也很清楚地分成阳明经上的病跟阳明腑的病，经上的病是比较形而上的，那腑里面病是有一个具体的东西的。所以太阳跟阳明呢都有这样的一种特征甚至你说少阴有没有精病跟脏病之分，也有啊。麻黄附子七星汤那打少阴经啊，那真武汤呢救少阴脏啊，那猪鸟汤也是救少阴脏，就是一个是心脏一个是肾脏这样子。那所以甚至三阴病也有这样的特征，但是少阳病呢它是这样子，就是当我们的少阳胆经出问题的时候，同时之间就是我们人体的三焦腑出问题的时候，所以胆经跟三焦腑是一起发生病的。所以他们会说，哎，一般不是都是经病一病在腑病一病吗？但是少阳病却往往是经腑同病，所以由此一说那所以往往你这少阳胆经不对的时候，厉害的，哎，这个人淋巴就摸得到有肿块了那这样子就是连就淋巴都立刻一起病起来了。所以少阳病这个经腑同病的说法是这样子来的。不过这个经腑同病的这个说法有没有瑕疵呢？有的，因为历代的医家所研究的伤寒论是宋本的少阳篇里头呢没有那个柴胡芍药枳实甘草汤。那柴胡芍药枳实甘草汤它的那个症状是直接指向《黄帝内经》里面讲的胆腑病，所以在我们桂林本的少阳篇里面是有一条专门在讲胆腑病，可是在宋本是没有这一条的。所以一般医家如果用宋本去归纳的话，就会觉得少阳病没有腑病，就是说没有胆腑病，只有这个少阳经跟三焦腑一起病的现象。但是实际上在临床上有没有胆腑病？当然有了。就比如说我们临床上对待胆结石最有效的三个方，一个是大柴胡汤，一个是柴胡枳实芍药甘草汤，一个是柴胡加芒硝汤，这三个汤都是对胆结石非常有效的方。那都处理到胆结石了，然后这些症状在伤寒论里面也找得到，那这样子是不是也可以说它是有胆腑的病呢？对不对？它是另外一种的，就是胆经的病是小柴胡汤，胆腑的病是另外几个汤。所以还是到现在桂林古本出来了，就让人觉得其实还好了，还是有胆腑的病。不过话又说回来了，我们中医古代的典籍好像没有胆结石这个病就是我们的解剖学一直没有发展到那个地步，就是肚子痛有，剧痛有，但是胆结石不知道一直都是这样子。所以到现在 西医发现了人有胆结石这个东西之后，那我们再回头用胆结石去倒扣这些有效的中药方剂，然后才觉得少阳啊果然是有服病的。那西医如果没有发现胆结石的话，我们也搞不清楚少阳服病是什么东西。因为如果没有胆结石这个东西当做一个协助的话，可能我们所知道少阳服病就是自律神经功能混乱吧，就是消化那边那个整个系统的那个讯息传递是乱乱的，但那个一样是算到三焦符啊，所以不能说是完全的指到那个具体的胆符啊，所以就是谢谢西医发现胆结石，所以这个少阳经腑通病的说法就被消灭了啊。这倒是真是中医被西医打败，没办法。那第二个特征呢，就是说少阳病的时候，人的气呢容易郁结不通，而在郁结不通的时候呢，会容易化火，也就是少阳病里面会因为郁闷而有三焦里面闷着有上火的现象，所以少阳病的用药通常都会用一些比较有降温效果的药，像柴胡这味药就是微凉的，那这个芍药也是凉的啊，就是如果是柴胡芍药只是甘草汤的话，枳实也是凉的，那柴胡汤里面的黄芩那也是标准的退火药，所以就是说历代的医家会发现说少阳病它的体质来讲的话，在他的郁闷之中会有变成一个热症的可能性，那就是容易郁而化火，这是少阳病的第二个特征。那第三个特征呢，是说少阳病容易牵扯到痰饮水，就是说少阳病其实一旦病起来的时候，往往我们身体的那个淋巴系统啊，都会跟着堆一些有的没的东西，所以呢当然严格的划分淋巴系统要肿起来或堆东西，那个问题可能都是在血液里面，不是淋巴里面，但是我想我们只看结果不看过程了啊。但是就是当你身体里面有这个水的代谢的问题一起被塞住的时候，那这个少阳病是常牵扯到这个现象的啊，所以少阳病的人往往摸得到自己这里有一点肿块，那所以那些肿块这些死水在那边不能动，那算不算痰饮或者是死水呢？那是有可能的啊，所以就少阳病往往牵扯到痰饮症。那这个痰饮症我想我们以后在推扩一些其他的方剂的时候，比如说柴胡加龙骨牡蛎汤或者是温胆汤啊，这些方子会更让人看到少阳的痰是如何在影响人体的。那第四个少阳病的特征呢，就是容易跟太阳、阳明、太阴合并，就是混杂在一起了。所以少阳要抓主症的话，往往呢我们张仲景有一些比较复杂的条文我们今天都不讲，我们今天讲最简单的啊，就是像什么七支什么七十七十一，那就下礼拜再讲，今天不要来伤这个脑筋。就七支七十七十一，就是好像要你从这个什么太阳病五苓散症的框架里面，什么太阴病什么的框架里面去挖出什么归少阳什么不归少阳，所以那是比较有难度的辨证点。但是在张仲景的伤寒杂病论这本书里面呢，是会看得到张仲景对于柴胡汤的辨证是有用一种特殊的方法在琢磨的。那什么样的特殊的方法呢？就是它是一个太阴病，或者它是一个阳明病，或者它是一个太阳病，然后如何在这个别经的病里面找到柴胡症的痕迹啊，就是他这个辨证，就是要处理柴胡汤，要临床上用得好，这个辨证的功夫要在这些地方上面做一个比较不一样的训练，就是从别经的病里面挖出柴胡症，这样子。所以我们今天不会讲太复杂，但是今天会有机会跟让同学看到怎样从阳明病里面去找到柴胡症。那还有就是今天这个六十八条，它的重点就在于在太阳病里面找到柴胡症。所以你不要看这六十八条啊，因为我们刚刚一开始介绍是从标准的少阳病开始介绍，什么口苦咽干目眩啊，什么往来寒热，你会，但是实际上你在生病的时候，少阳症没有那么好抓。实际上生病的时候，这个六十八条的用法是这个样子，就是你会觉得哎，我脉浮，然后觉得身上热热的燥燥的，然后觉得哦怕风怕冷， 觉得有一点咳嗽，哦，觉得哦，我现在好像就葛根汤症，但其实这葛根汤怎么吃了之后一直不好？那就葛根汤症吃葛根汤怎么不好呢？然后过了一下觉得说，哎，嘴巴好像有一点苦苦的，哎，是不是少阳？然后吃柴阳汤一吃就好。就是或者是你觉得说，哦，今天吃到风扇好难过哦，中标了哦，那有点服了，吃桂枝汤啊，吃了三瓢五瓢八瓢，结果都没好，就怎么会这样子呢？然后忽然觉得说，同事叫你去吃饭的时候，你说不要叫我，今天不想吃了。然后忽然想说，不对啊，我昨天感冒的时候都很喜欢补充营养的，怎么今天人家叫我吃饭，我生气了啊？这是少阳，就是。少阳病的难抓是这种地方，就它跟别经的病混杂的时候，我说的都是真实故事哦，就是少阳病是要这样子抓的，是你要在别经的病里，就是我想同学在学经方到现在，其实一定有很多时候都已经漏接过了，就你觉得就是完美的柴胡汤，完美的葛根汤症怎么吃葛根汤不好，完美的桂枝汤症怎么吃桂枝汤不好，其实你可能那时候根本有混少阳，你没有发现，所以不会好。好，所以少阳病的主症是很讨厌的，就除非你是那种很就是心力要蛮敏锐的，不然的话少阳症在一般的情况都会被糊弄过去。所以现在呢，张同学要去教我们怎么样在太阳病之中抓少阳症。好，那所以它是以太阳病为前提，所以你这整个身体感，如果你要幻想的话，你可以幻想你现在正在麻黄汤症，你可以幻想你现在正在青龙汤症，就是你平常感冒的时候容易怎么感冒，你就幻想那一种，什么身体酸痛啊、怕风啊、一直咳嗽啊，你随便你想，但是是在那个状况之下来找这些症状。哦，这条的难度跟功夫是在这个地方，临床是这样在用的。那他就说，第一个。主症是往来寒热，就是你说哦，我现在是葛根汤症，就是葛根汤症的脉是什么？太阳阳明之间，对不对？脉是浮而长啊。然后呢，觉得又有点怕风，然后又觉得有点出不了汗，然后又觉得自己的脉是不，又觉得自己是皮肤表面有一点燥热，人渴渴的，这是葛根汤症嘛，对不对？那在这个葛根汤症的时候呢，你会觉得哎。从早上到现在好像有要烧不烧的，就我到底要不要发烧啊？这时候就可能是少阳了，这时候就可能你的病葛根汤吃不好，要吃柴胡汤才会好。就是主症是这样子在抓的，就是在你一个觉得自己在感冒的前提，你发现我的体温不稳定，就是你觉得哎，早上起来你妈帮你量体温，哎呦不得了，38度，赶快请假。然后呢，你早上起来7点做到8点半，然后量量，妈现在还好啊，36度半了，我可以去上班了。然后到了办公室以后一量，又38度半，就是这样子的时候，就是往来寒热这件事情是这样子在抓主症的啊、哦，所以这是第一个主症。所以少阳，因为它少阳区块牵涉到人的体温调节中枢，所以体温会处在一个烧烧又不烧、烧烧又不烧的状态。事实上你也可以说人的免疫功能要不要发动也是少阳区块的开关在管的，所以你的免疫机能会觉得好我们来打，然后想象就不知道哎，我们不要打好了，就少阳反正自己这条筋有病的时候自己搞不清楚状况，所以就是打打又不打，打打又不打，会有这样的状况。所以要从这些细节去注意到你的身体有没有往来寒热，或者是感冒的时候觉得早上起来到公司到了下午越烧越高，回到家又退了，第二天又是如此，那这时候就是少阳了。但是你的症状很可能是一个完美的桂枝汤症或者完美的麻黄汤症，可是桂枝汤麻黄汤都吃不好，这样的现象。那第二个主症是什么呢？胸胁苦满。那我们知道张仲景的满字都可以念闷，那胸胁苦闷这件事我们刚刚已经跟同学讲过怎么掐怎么摸了，对不对？那所以胸胁苦闷的话，它可以是身体侧面不压也有痛的感觉，或者是摸了压了有痛的感觉，或者是按得到淋巴有突出一坨一坨，或者是都没什么感觉但是这样抠会有痛的感觉，那这样都算好不好？所以如果你在感冒的过程里面有这些感觉出现的话，你就要去设法去看看你还有没有其他的少阳症可以抓，如果能够确认你的确是有少阳症的话，那就要吃柴胡汤啊。因为 因为这条其实我觉得还蛮重要。怎么讲？因为我们大家的感冒有的时候学了经方觉得怎么吃的没好，大家都是败在这条上面的人会很多，就它其实掺杂了少阳症，我们那时候都没有发现这样子。那再来下一个，默默不欲食饮啊，宋本是写不欲饮食，意思都一样的。那默默不欲食饮是怎么样一个状况呢？其实啊，我们少阳区块它的这个气郁结的时候，其实大部分的郁结不通大概都是闷在我们的身体的侧面这个地方吧。哦，那这个身体侧面的气，你要说是胆气也对，说是三焦气也对，说是肝气也对，就是说我们一般所说的那个疏肝解郁的那个肝气郁闷的那个气，跟少阳病郁闷的气其实是差不多的东西。所以我甚至没有办法跟同学说得很清楚，说怎样的气是肝生的闷气的气，怎样的气是少阳病的气。但就是大概都是，我们会假设人体的气是有一个网络，就是我们用那个形而上的观点看三焦的时候，会觉得三焦就是人的身体的气的一个流动的场域嘛。那那个场域就是从膀胱，从命门这边有能量升上来，然后经过这个三焦，所谓的三焦，然后汇聚在人的胸口，变成人的胸中大气，然后这个胸中大气凝聚到够了，再靠着这个肺的肃降的力量，然后从人的身体前面走到脚，这叫做气街嘛，气走的大街。所以在古中医经典里头有一句话叫做三焦起伏在气街，就是三焦如果算阴的话，什么是阳呢？气街是阳，就是三焦的气跟气街的气是一对的。那这样子的一个说法啊，就是也就是人的气，正常来讲人的这个什么肾脏的气，但要经过这个肝胆的区块，然后升上来，然后到胸口这边来汇合，然后再降下去。那当一个人，我们不说感冒啊，当一个人生闷气的时候，他的气会怎么样？人在生气的时候气会上冲，对不对？那生闷气是什么意思？就是你觉得在办公室啊，活得要淑女一点，不能发飙，然后就硬把它憋住，对不对？那你硬要把这个冲上来的这个怒气憋住的时候，其实你等于用了某种意志的力量把所有冲上来的气都一起憋住了，所以你的那个肝脉就会看起来跳得尖尖的。那肝脉跳得尖尖是什么意思？其实你有脾气马上就大爆发，那肝脉还不会变尖尖的。但是如果你生的是闷气的话，那肝脉拔起来就好像一个隔着一个布，有一个原子笔尖在戳，就是好像一个沸腾的那个水，它在找地方要找出口那种感觉。那当你这样子把这个气闷住的时候呢，你会遇到一个什么状况？就是你最好不要多受刺激，不然的话怕会爆炸会发作。就像是我今天上午出版社的事情，我因为讲了一句话把我的学姐惹得很不高兴，结果呢我那个学姐在不高兴的时候，刚好那个服务员小姐去收她的儿子的盘子，然后呢有点拿不到，然后呢就说不好意思，可以帮我把盘子递给我吗？然后我学姐马上转过头就跟他讲说，我帮你把盘子拿过去，我是在服务你，这意味着我可以不要付服务费，对不对？其实他现在跟我怄气的，你知道，但是店员小姐不小心戳破那个孔啊，这时候就抱在店员小姐身上，就是因为你不想要这样子发作，所以你会想要把它憋住。那在憋住的同时呢，人会出现一个什么样的反应？就是尽量不要跟人家讲到话，就尽量不要跟人有互动，免得忍不住。那这样的，所以你会，所以你在生闷气的时候，同事跟你讲话，你会有种我不想跟你讲话的感觉，对不对？因为你觉得一旦讲话，那个气开始通了，就会想要发作了。那这样的一种感觉呢，刚好少阳病的时候，少阳经有病，这里气不通的感觉，跟人在憋气的时候的那个身体的状况是很类似的。所以呢，那个时候的那个身体的气是那个状态，对不对？它根本上就会唤起我们人对于憋气的记忆。所以得 得少阳病这地方气不通的时候啊，那个人他的整个人的情志表现就像一个人在生闷气一样。其实人，你可以说人是一个物心不二的动物，就是身体跟心情是会互相影响的，对不对？就像我们说少阴病的人不想面对现实，这也是辩证点，对不对？所以身体的病跟心情是一个互动的，所以少阳的病的这种郁闷不通的气刚好会唤起人生气而憋气的那种身体感，所以那个人很自然的会有一个情绪反应，就是说默默不欲食饮。当然憋气的人胃口一定不好嘛，对不对？肝气郁结的人脾胃一定会肝成脾，对不对？肝气不通的人脾胃就会荡掉，所以一定会胃口不好。然后呢，这样的人你要找少阳症，就是说平常啊公司啊到了11:55，你都会说哎呀后面今天我们就去哪家餐厅啊，然后到了今天同事说走啊去吃饭，然后你觉得说干嘛好烦哦，就是这个时候就看得出有少阳病了。就是一个平常很爱跟同事去吃饭讲话的人，今天他也没有心情不好，可是忽然之间感到跟人吃饭聊天是件不舒服的事情，那这样的感觉其实是少阳病的一个辩证点。那当然现在你们听可能觉得很可笑，然后我在讲漫画书一样，但是在日常生活中的确就是拿这个当辩证点了。不然的话，你如果你跟如果有一个病人到你面前，你跟他讲说你会不会觉得不想跟人讲话，会不会觉得不想讲话，会不会觉得又不想讲话又不想吃饭，那你会觉得好烦啊，在讲什么都不会啊，对，那你就找不到少阳病啊。所以就是你要先从自己生活之中开始去观察啊，就是这样子才能够抓得准。不然的话有的时候这种事情是你不要说破，那感觉还蛮明显。你一旦仔细去感觉我要不要吃饭，其实我觉得我每天中午都在想我要不要吃饭，然后都不知道自己要不要吃，因为时间到了就吃这没什么问题，你真的问自己饿不饿，反而你身体会觉得不知道饿不饿，就是这个默默不欲食饮也会有这样子的感觉，因为不一定是完全吃不下饭，只是会觉得对于吃饭对于跟人讲话这两件事的好感度比你平常要降低很多，这样的一种感觉。那至于说对不起，那助教说要下课，那我们就在下堂课要讲第三个主症啊。